号搞政治操弄和经济霸凌，企图以疆制华，压制中国发展。他们的险恶图谋绝不会得逞，只会让美国政府和国会在中国的信誉和形象进一步崩塌。赵立坚又引用中国一句俗话，泥人经不起雨打，方言经不起调查。他说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是一个世纪方言，但是在美国却正在成为政治正确。中方对此深表遗憾，中方捍卫国家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推进有关法案，中方必将作出坚决回应。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台风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朝早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有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20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127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6点，跌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79.1，跌18.85；腾讯控股455.8，跌4蚊。阿里巴巴121蚊，升2.3；美团241.8，跌4.4；保利协鑫能源2.89，升3.4；盈富基金23.58，跌1.8；小米集团18蚊，跌4.4；中芯国际18.72，跌1.28；药明康德130.8，跌30.8；友邦保险79.5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358，瑞士法郎8.444，澳元5.566，加元6.069，新西兰元5.275，欧元8.798。每百日元对港元6.8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9点，升27点。港金报1646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06美元，卖出176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铜锣湾火警的封路，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而家近世贸中心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咁另外介乎铜锣湾天桥至到维园道的内告示打道、景隆街介乎波斯富街至景隆街的谢斐道同洛克道，以及在京士顿街去告示打道介乎嘉宁街至到告示打道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咁车辆暂时都不能够由告示打道天桥又转入去内告示打道的，多条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受到火警影响，现在在铜锣湾告示打道近住景隆街、谢斐道、洛克道、京士顿街一带仍然有封路的安排，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至于较早前在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就曾经有两单的意外，两单的意外事故都已经清场，封路重开，车辆大消散，现在龙尾近佛光街桥底。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来家只是隧道后一带车多少少。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 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5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再听收音机播歌。 最近呢两年咧，我就不停发掘香港唔同嘅山径。我沿住大潭水塘的紫罗兰山径，一路闻住附近好香的树木香气，晒住温暖的太阳，真的好像去了欧洲咁噶。其实靓景依然冇变，而家咧我就继续欣赏同埋感受，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住喺呢一度，我哋每个人都想香港不断进步。你的一票就可以令香港变得更现代化。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4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30至晚上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而家时间咧系嚟到下午5:11啦。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高福慧同埋陈景祥。陈景祥你好， 系高福慧你好，大家好。 陈景祥啊，其实咧，近呢两日咧，国际新闻嘅其中一个焦点咧，可以话系关于变种病毒 Omicron 嘅走勢，即是它那個變化。留意到世界衛生組織昨日就宣布，現在全球已經有77個國家發現了是有 Omicron 的變種病毒個案。世衛的看法就是這種變種病毒是用一種史無前例的速度在傳播，預計在幾個星期之內它的出現的案例可能會達到高峰。以英國為例，他們早前不單止是出現了第一宗和 Omicron是相关的死亡个案。他们的专家就更加说，目前在伦敦所有的感染病例里面 有超过40%其实都是 Omicron 来的，就说在两日之内 Omicron 就会取代 Delta 成为英国主流的病毒株。他们有个讲法的，就是叫做 Omicron 海啸，就是一个 大爆发， 是的，就是一波大爆发是正在来临。其实 Omicron 取代 Delta 变种成为这个病毒的主流，原因可以说是有两个。第一就是它的传播性就是比起 Delta 高。根据一些科学家的研究， Omicron 那个流行的程度，那个容易传染的程度大概是 Delta 的2-4.2倍。而另外其实另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现时接种的一些疫苗对于 Omicron 的效力也都是相对 Delta 来讲是低一些。其中一个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资讯，就是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的团队昨天就公布了一个研究，就是说明点解啦，或者喺个科学上面点样说明到疫苗咧对 Omicron 呢一种变种病毒咧嗰个嘅 抵抗力是比較低一些。他們就是發現打了兩針復必泰或者是科興的人士，他們所產生的血清抗體水平其實都是不足以抵抗 Omicron 的，就建議市民應該盡快打第三針。而與此同時，特首林鄭月娥昨天都說了，就說希望在明年一月初就擴大第三針復必泰疫苗的接種計劃，到時大家打完兩針之後六個月，無論你是不是高危人士都好，你都是可以去打第三針。似乎這裡我們看到兩個現象，第一就是 Omicron 的來勢洶洶，第二就是第三針的接種計劃似乎在香港的推行就是勢在必行。陳景祥， 是啊，因為 Omicron 的來勢洶洶令到很多地方也都重新都要修訂過你的防疫的措施，有些最初就慢慢想著會都開放嗰啲社交隔離啊等等嘅措施，咁後來咧就有啲地方都重新要再封城添嚇。咁但係咧亦都頭先講咗現象咧，就呢個新嘅變種病毒咧就係傳染個能力就好強，咁但係咧就唔係話好嚴重嘅，即係真係即係受到感染嘅人都。咁有啲咧，甚至係英國咧就發現到咧就好多即係類似真係感冒咁樣嘅啫，咁可能係一段時間休息等等咧就可以走得啦咁。咁但係畢竟雖然咁講啫，大家都唔敢掉以輕心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個傳播咁快咧，咁你可能點都喺個公共衛生嚟講都要防禦啦。咁正如高福偉你聽講咧，打第三針變咗喺香港裏邊咧，就開始成為一個即係都要大家討論嘅話題啦。咁啊，尋日特首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就都開始安排咧就會打第三針噶啦。咁而香港大家知道咧，而家注射即係打呢個新冠疫苗嘅情況咧，如果打第一針嘅人咧已經去到有71.5% 啦。咁啊，依多數你都話佢會打埋第二針噶啦，咁即係完咗打兩針嘅咧，就基本上都有七成嘅人噶啦嚇。如果按照舊標準啊，舊標準咧就話已經可以有群體免疫啦。咁而而家當然唔係啦，而家啲專家一路要越高越好。咁但係呢個七成都唔錯啦。咁好多人咧會唔會有咁嘅感覺啊？即係我自己就係啦，就覺得好似打兩針咧，其實就已經差唔多完咗件事啦嘛，就唔需要再理噶啦呢樣嘢，好似啊，即係對於個預防。但係似乎睇嚟就唔係啦，即係而家似乎咧專家都會講咧，就不管你係打科興或者復必泰咧，似乎都係要有打第三針。呢、这個咁嘅準備㗎啦，咁啊政府而家話咧，亦都可能召開專家會議之後傾咧，點樣重新再安排。咁所以咧就係各位聽眾，如果即係話即係打兩針嘅咧，都要最好睇睇翻個記錄啊，到底幾時打咧，或者到政府公布嘅時候咧，幾時會輪到你去排隊咧？咁似乎咧，按照專家嘅意見咧，打第三針咧就應該係事在必行㗎啦。 係啊，咁啊絕對就唔係打咗兩針咧就叫做完成咗成個疫苗接種啊！而家睇個情況嚟睇，好多科學家咧都同我哋講。第三針是一個即需要去做的一個接種的步驟。我剛才就提到關於港大的研究，不如我們現在電話旁邊就馬上請來相關的科學團隊跟我們講解這個研究，也解釋給市民聽，為什麼這個 Omicron 的病毒是會影響到我們的疫苗的製作的步伐、的接種的步伐。現在電話旁邊我們請來香港大學微生物系的臨床副教授杜启宏教授，杜教授你好。 是，主持你好。 杜教授，刚才简单地简介过你们研究的结论，就是打了两针的复必泰或者科兴的人士，他们的那个中和抗体水平都不足以去抵抗 Omicron。 可不可以跟我们仔细一点讲一下你们的研究和有什么发现或者结论？ 我们的研究就是将之前打过復必泰或者是科興人士的血清呢去做这个中和抗体的测试，就对于这个 Omicron 同埋对于返之前嗰啲病毒。咁呢就发觉例如復必泰咁啦，佢嘅抗体即係中和抗体嘅水平呢对于这个 Omicron 呢个病毒呢係相比起普通嗰啲病毒呢就差咗36至40倍。咁呢、这个到呢个科興嚟讲呢嗰、那個中和抗體咧，因為喺我哋嗰、那個我哋做個測試，稀釋十倍做嘅，咁、那個完全都即係揾唔到嘅中和抗體嚇、啊，即係一個病人都冇，即係一個打咗針嘅人都冇，咁所以呢個就比較令我哋擔心嘅，即係其實復必泰又好，科興又好咧，佢哋打完針之後，嗰啲抗體係不足以保護到呢個 Omicron 呢個病毒。 杜教授，我想请教咧，你哋呢五十位嘅血清捐献者咧，佢哋完成咗第二针之后，系隔咗几耐去俾你哋去去验噶？因为大家都知道个中和抗体水平其实系随住个时间过去会越嚟越低噶嘛。 系啦，嗱，咁佢哋咧其实系第一針之後的56日，因為第二針有些人就第三個禮拜打，有些人可能第四個禮拜打的，但是總括來說都是第五，即是56日，即是 after 第一針，所以其實是應該那個是那個抗體水平呢應該是最高的時候。 嗯，杜教授，我想问一下你咧，即系而家啲人呢度一般都讲咧，呢个 Omicron 咧就系话即系感染力系好强啊，咁咧就系话对个身体嘅影响咧就比较细啲啦。初步咧，譬如话我哋而家要讲咧，都系要打第三针啦。咁呢个咧即系个迫切性有几多咧？好多人有阵时会睇呢个信息就觉得话，即系虽然来势汹汹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我打两针咯，咁都应该 我都对个重症系 顶得下吓，顶得下啩咁。即系嗰个迫切性，你觉得即系如果真系要做嘅时候咧，系点睇呢件事？应该是要即打几耐之后要开始考虑或者必须去中第三打第三针嘅 咧。我谂几样，第一咧就打咗两针咧，我就觉得点样都会好过打即完全冇打针嘅，因为打完针之后感染咧，通常啲抗体嘅水平会升得好快，咁呢个有即会帮助到。咁至于话打咗两针之后点解打第三针咧？因为我哋即虽然嗰个病毒暫時啦，講到好似唔係話咁嚴重咁樣，咁但係而家大部分感染嘅人係講緊啲後生仔，咁如果係感染嘅人係比較年長嘅人，或者係好多長期病患嘅人，咁個 Omicron 病毒對佢哋影響有幾大呢？暫時個數據唔係好清楚，咁因為我哋知道，尤其是係長者啦，或者係長期病患嗰啲死亡率咧，係可以高到即係10%+甚至20%嘅，咁所以呢啲人。佢如果感染咗 Omicron 之後會，即係個死亡率或者入 ICU 個情況係點樣咧？咁暫時唔知咯，咁所以因為個病毒咁即係個即係暫時打完兩針之後個效果唔好，咁所以我相信即係都大家要盡快打呢個第三針。 嗯，系啊，杜启文，我想问埋你啦，即系譬如话你睇话个抗体水平会下降咧，即系出现个现象咧，呢个现象喺年纪层嗰度去分咧，有冇明显嘅唔同啊？ 其实每个年龄层咧，嗰个抗体嘅水平咧，都系会下降嘅， 都系好明显添， 打完针即系好明显下降嘅。咁讲紧系例如第四个月开始咧，已经开始降，即系明显下降咗。咁去到第六七个月咧。即係之後，即係即係講以前嘅病毒啊，即係打完針之後四個月下降，咁啊六七個月再下降多啲。咁而家 Omicron 佢打完針56日之後都係得翻咁少啦，咁所以可想而知，如果去到第四個月或者第六個月咧，我相信差唔多係冇嘅。 冇曬，咁呢個係不分年齡年紀嘅，即係呢個係個現象。 係啦，嗱當然啦。如果是年轻啲嘅，个抗体水平一般都会高少少。 嗯， 连好年长嗰啲抗体水平可能会差啲咯。 嗯，杜教授，我想跟进下咧，关于你头先话喺你哋嘅研究入边咧，即系打咗科兴疫苗嘅人士嗰个中和抗体水平咧，系即系低到近乎验唔到咁样样咯。咁我见到咧，你哋嘅研究入边咧，亦都系讲咗一点嘅，就话咧第三剂嘅科兴疫苗到底可唔可以系成为增强对于 Omicron 抗体嘅反应呢？呢一点咧系有待确定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一点咧？其实对于我哋推行第三针疫苗接种计划个考虑入边个重要性喺边啊？ 嗱，因为我哋嘅研究就冇做到打完第三针之后嘅人嘅血清水平啦，咁我哋就唔知道 X 系几多，咁我哋最担心就系如果打完第三针都个抗体水平都升得唔够高嘅话咧。咁可能就第三針我哋即係作出個選擇就有少少唔同啦。即係例如，如果打完第三針之後都係唔得嘅，咁需唔需要轉打其他針咧？例如使唔使打伏必泰咧？咁呢個就有待確定咯。 咁因为咧，而家即系可以俾市民打第三针嘅时候咧，嗰个选择咧，即系政府都系即系开放噶嘛，可以拣打科兴或者可以拣打伏必泰。当然，专家都提咗我哋咧，就系如果过往嗰两针打科兴咧，可能第三针沟针打伏必泰咧个保护力会高啲。咁呢个信息都清晰嘅。不过我睇翻咧，近日我哋嗰啲第三针嘅数据咧，拣打科兴同埋伏必泰嘅市民可以话系一半一半。如果根据你 哋呢一個嘅睇法嘅話，咁可唔可以話第三針打咗科興嘅嗰啲市民嚟緊可能要有心理準備，係要打第四針，或者佢第四針可能係要改打其他嘅疫苗，都有個咁嘅可能性喺度，可唔可以咁講啊？ 我諗呢個問題咧，就要等多一兩個禮拜或者兩三個禮拜，等多啲數據出咧，就會清楚好多啦。啊，咁暫時就未有呢個數據去即係答你呢個問題住。 嗯，系啊，到教授，我哋想问咧，譬如我哋讲紧打针啦，即系头先我自己个观感咯，最初以为咧就系大家都系打得两针咧，基本上系 O K 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原来就唔得嘅，咁啊抗体水平就低咗，要打第三针。咁样讲落去咧，到底而家个新冠疫情一路都好似未断得到咁啊。咁打针咧有个情况系咪真系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即系慢慢可能有变种或者其他变化咧，可能即系话定期就都要打针噶啦。会唔会系咁嘅情况啊？ 这个都个可能性几大，因为呢变种差唔多一定会再出现嘅。即今次就是 Omicron 啦，下次会不会 迟早嚟嘅啫。 即好係啦，即只不过系几时会嚟一隻下一个变种，同埋下一个变种佢变得几犀利呢，即係即例如佢今次 Omicron 就同之前好唔同好唔同啦。咁会唔会新嗰隻更加唔同，到即完全有认到呢，咁呢、个就即都几可有可能会发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大家市民都即係可能有个心理准备，有机会即係呢个新冠病毒呢，我哋都有一个长期嘅战役啦。咁当然啦，当我哋科学家或者係政府，我哋即係遇过几次呢啲变种嘅问题，咁个疫苗公司亦都即係遇到呢啲问题多几次呢，咁可能每一次个反应就会快啲，会好啲。咁希望就慢慢啦，即係呢个新冠病毒就可以控制到咯。 嗯，如果呢个係一个长期化呢，咁譬如话你专家嘅意见呢，就係到底对整个预防啊、打针啊，甚至应付呢个疫情个策略，係咪需要再重新諗过呢？你觉得。即係因为我哋讲緊啦，譬如我哋讲沙士位之前嗰啲，就係到一段时间之后冇咗啦，我基本上会过一个段落，但而家呢个似乎就唔系㗎嘛。咁你起码可能打针咁都要等啲市民即係开始个准备係半年啦，或者几时。咁你可能一个常态化之后呢，你成个疫情个安排可能都唔同。咁譬如早前政府讲可能话有啲注射嘅地方可以唔打住㗎啦。咁但唔系会啲常态化㗎，你可能真係一定有个规模呢，係要经常恒常地帮市民接种到㗎。咁等等呢啲系咪需要有一个即係再重新考虑下，或者整个策略嘅配套应该点做咁咧？ 我谂几方面啦，即系喺个病毒个基因嗰、那个即系 monitoring 嘅时候咧，即系我哋个睇要我哋要好密切睇住嗰个基因有冇变化啦。咁喺香港就做得好，差唔多每一个病人都一定会做嘅。咁、我都知道而家公共卫生嗰度嗰个实验室咧，佢哋做嗰个基因排序系做得好快。咁、所以我哋有啲咩新嘅变种，差唔多即刻知咁滞。咁第二咧就係政府嘅政策啦，即係都係要考慮到呢個變種經常會出現嘅，咁同埋實有即係下一次變種嚟嘅時候，嗰啲針一定有一段時間係跟唔上嘅。咁呢段時候嗰個公共政策應該係點樣做會最好呢？咁可能就即係政府嘅唔同部門要考慮定。咁市民啦，即係我亦都有個心理準備係，即係呢個係一個長期嘅戰役啦。咁所以咁當然我希望個即係。即系慢慢啲，通关措施啊，或者系其他防疫措施，即系随住个疫情，我哋认识多啲，可以放翻松啲啦，咁所以我几方面都要配合咯。 杜教授啊，我又想同你倾下咧，关于第三针嘅接种时机啦。嗱，因为特首琴日就即系讲咗啦，希望进一步喺即系出年一月左右咧，就继续即系推展呢个第三针嘅接种计划啦，俾嗰啲唔系高危组别。前面兩針打咗伏必泰嘅市民都可以打，咁咧其實你自己啊會點樣睇接種第三針嘅時機呢？嗱，我見到一方面有啲國家，譬如好似澳洲或者英國咁樣咧，為咗應付 Omicron 咧，其實係縮短咗第二針之後打加強劑嘅相隔時間嘅。我哋傳統覺得可能要六個月啦，咁但係英國譬如話三個月之後你都可以打噶啦，澳洲咧又話五個月咧你就可以打噶啦。咁你認為嗰、個第三針嘅接種時機，我哋應該點樣考慮呢？这个跟 Omicron 去竞赛去到斗快，应不应该是一个考虑呢？ 当然个即都要看看数据，因为现在都慢慢越来越多不同的即研究呢讲得出，即例如几耐之后，即第二针之后第三针几时打会最理想。现在的数据开始有些，但是你说即越来越多数据就令到我们更加清楚什么时候 做打第三針會最理想咯。咁但係呢個數據出之前，我都覺得係，尤其是喺啲高危嘅病人咧，係應該盡快即係盡快去接種第三針，因為你話係三個月好啲定六個月好啲，可能三個月其實都好好嘅，只不過可能六個月再好啲啲咁解。咁所以即係越早就越好。咁當然啦，你話實際幾耐最好咧？咁可能要等翻即係科學委員會再去傾呢個政策，應該係幾時打最好啦？ 另一個關於疫苗接種嘅時機咧，可能涉及到個設計問題啊，因為我哋留意到有一啲藥廠都話咧，可能要等到出年先至可以設計出咧專門對抗 Omicron 嘅疫苗。咁有啲市民可能會覺得，即係我等第二代啦，或者更有針對性嘅疫苗出爐，我先至去打啦。咁係咪應該咁考慮咧？ 我諗就唔好等啦，因為咧。第一，佢藥廠要整一隻新嘅疫苗出嚟咧，都要時間啦。咁第二，整個新嘅疫苗出嚟咧，都要做少少臨床嘅測試，先可以正式推出市場。咁所以嗰個個時間會幾耐咧？就即係當然快，可能係四五個月已經出到。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唔知道個來貨係咪咁快啊。咁所以我哋好難估計 exactly 幾時喺香港會有呢啲新嘅針。咁第二就係、是、即係雖然我哋話打完兩針。 杜教授，唔好意思，系因为我哋就嚟要听新闻啦。不如最后呢一个问题咧，等新闻翻嚟再请你回应好吗？唔该晒你。 OK， 好， 好，拜拜。好，我哋咧要先听一次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世贸中心的三级火警在下午四点半大致被救熄，火警之中十三人不适，其中六人送往东区医院治理，五人送往玛丽医院治理，两人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火警在下午12:37发生，在下午1:03升为三级，火势在下午3:05受到包围，消防曾经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消防处前处长、香港工程师学会消防分部发言人林振敏表示，铜锣湾世贸中心属于较旧的商厦，近日正是进行大维修，火警風險會較大，因為維修期間會有很多工業活動，例如燒焊，亦都會放置易燃物等，承辦商需要小心處理。林振敏又說，大廈的防煙門不應該受到阻塞或者是被鎖上，如果情況屬實，市民應該向當局反映。湾仔警察总部收到装有粉末的信件，爆炸品处理货检查之后，认为粉末没有危险，暂时未知道涉及什么物质。事发在下午两点，警察总部收发组在检查信件的时候，发现一封寄给警察总部刑事调查队的信件，信内有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胶袋，于是报警，爆炸品处理货到场处理。经初步调查，信件在朝早十点由邮差送达警总，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谈，普京表示期待明年二月与习近平在北京会面，然后共同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普京说，相信北京冬奥会将会在最高水准上进行。普京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体育合作方面一贯相互支持，不接受任何将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的企图。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朝早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有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铜锣湾嘅情况啦。铜锣湾嗰边咧，因为有火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嘅慢线咧系封闭噶。咁另外，介乎铜锣湾天桥同维园道之间嘅内告士打道、景隆街、介乎波斯富街同埋景隆街之间嘅谢斐道以及洛克道，仲有京士顿街去告士打道方向，介乎嘉宁街同埋告士打道嘅呢一段啦，全线都系封闭噶。咁车辆咧系不能够由告士打道天桥右转入内告士打道，多条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区内嘅交通咧就比较繁忙一啲。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因为车多嘅缘故啦。是间歇性封闭的。另外是狮子山隧道公路，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已经排到博康村了。重复一次，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已经去到博康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是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有段挤塞，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一段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提一提大家啦，旺角道有渠务急收去洗衣街方向，近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经过请小心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 功能界别有已登记个人选民21万多，团体选民8500多个， 28个界别将会产生30个议席。 立法会功能界别论坛，陆宇光主持， 请即登入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关于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嘅肆虐咧，令到全球好多地方啦都系咧要推行打第三针。咁而喺香港咧，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表示咧，希望喺春年一月咧扩大第三针伏必泰疫苗嘅接种计划啊。嗱，刚才新闻之前咧，我哋同紧港大微生物学系嘅临床副教授杜启宏倾紧，请翻杜教授出嚟先，杜教授。 你好， 你好。我哋头先咧就倾到关于系咪应该等待药厂出第二代嘅疫苗咧，先至去安排呢、這个扩大第三针接种嘅计划啦。咁你头先就话其实佢哋需要嘅时间都好长啦，就呼吁市民咧就唔好等啦。咁请你补充埋头先第二点好吗？ 系咁嗱，头先就讲到啦，第一就系因为其实接种咗疫苗，就算系两即系而家严多嘅抗体啦。當真係感染到嘅時候咧，個抗體水平咧係會即刻升到好快嘅。嚇、 嗯， 呢、這個係好緊要，因為嗰、那個即係抗體水平升得越快咧，咁就代表即係就算你感染咗，可能有少少病，咁但係個病情咧就即係會即係因為有抗體嘅話，就幫你中和咗嗰啲病毒啦，咁病情應該就冇咁犀利嚇。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其中一最緊要的原因，點解就算唔啱都好啦。即係，但係佢打完針之後，佢出個抗體都點都會有即係對嗰個新嘅病毒有幫助咯。 最後我都想問埋啦，因為好多市民咧可能都會有呢個心態嘅，即係一嚟就係香港嘅疫情咧一直都相對譬如啲歐美地區咧係穩定一啲嘅，二嚟咧就係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我哋有好多人都打咗兩針啦，咁雖然嗰個中和抗體水平係會低，大家明白嘅，咁但係我哋都會有其他嘅抗體去保護我哋，唔會去面對重症，咁好多人可能就覺得我未必需要咁急切去打第三針，可能等到真的有疫情来了我才去打第三针，这个可能是很多市民的看法来的，那你会怎么回应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Omicron 如果是真的流入社区的话呢，其实它的传播速度是可以很快很快，就是讲可能由无 case 到突然间百几个甚至过一千个 case， 是这个是可以很快，就是可能几日里面已经发生的事，咁去到嗰陣時你先打針呢可能已經太遲，咁所以我哋其實應該趁而家我哋香港控制得好好嘅時候呢就打咗針先，咁真係咁唔好彩真係有香港有爆發嘅時候啦，咁我哋起碼大部分人都有呢個抵抗力，即係起碼有部分抵抗力可以抵抗到呢啲新嘅變種病毒。 阿杜啟宏，你初步嘅專家嘅觀察咧，大概而家係譬如話應該打完第三針之後嘅三個月啦，有陣時係六個月到就需要再打第三針。 其實應該咁講啦，打完第二針之後幾時打第三針呢個唔係一個定案啦，咁但最少就四個禮拜。咁你話係四個禮拜好啲啊，三個月好啲定六個月好啲咧？咁當然理論上就可能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後就會更加理想 嘅。四個禮拜就好短啫，真係。 其實是可以的，即係唔係唔得嘅，只不過是可能三個月之後再打會個效果更加理想咁解。咁、但係當我哋而家個迫切性係即係個 Omicron， 我哋知道嗰個抗體都冇乜嘅時候，咁有呢個迫切性去打，所以可能早即係唔使話一定要等到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去打咯。 明白。 咁、但係最尾都係因為始終呢個都係。最好都是等個科學委員會大家專家都一起討論之後去決定即係哪個時機最理想。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杜啟宏教授，先同你傾到呢度。杜啟宏咧係香港大學微生物系臨床副教授，佢頭先咧就同我哋分析咗佢嘅研究啦，同埋關於佢對第三針嘅一啲睇法。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你自己會唔會考慮接種第三針疫苗咧？你嘅考慮又係啲咩咧？講到啊，而家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咧係個傳染力啊係好強啦，同埋對疫苗咧嗰、那個即係效用咧係亦都係。即係比較低嘅時候，又會唔會令到你更加迫切想去打第三針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我哋讲大家嘅 star sign 或 zodiac sign， 就系我哋嘅星座十二星座究竟系乜嘢咧？ 我哋之前讲到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分别系 Aries、Taurus、Gemini、Cancer、Leo and Virgo。今日我哋先讲天秤座系 Libra， L-I-B-R-A， 唔系 Libra， 系 Libra。跟住到萧叔叔嘅星座就系天蝎座啦，天蝎座系 Scorpio，Scorpio。S-C-O-R-P-I-O Scorpio 好啦，跟住到我哋射手座呢，长少少嘅 Sagittarius S-A-G-I-T-T-A-R-I-U-S Sagittarius， 听我读嗰次 Sagittarius 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我哋明天继续。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啊，头先咧，阿杜启宏同我哋讲到咧，一旦 Omicron 流入社区咧，大家先争相去打针咧，就嚟唔切啦。咁嗱，我睇翻一个例子啊，譬如英国咁样样啦。头先讲到佢哋 Omicron 嘅案例咧上升得好快，见到咧佢哋嘅政府咧由今个星期开始咧向所有成人咧提供第三针，结果咧就出现一个奇景啦，就系咧各个疫苗中心咧都出现长龙啊，有一啲人士咧更加话要等成5个钟头咧先至系可以排到队打第三针，可能就系正正反映头先阿杜教授所讲咧，一旦个疫情开始爆发咧，就嗰阵时先至嚟打咧，就会即系出现一个人潮控制嘅问题啦。嗱，不过事实咧，而家香港其实打咗第三针嘅人口咧，就系得27万左右，咁就占我哋咧已经打咗第二针嘅人口咧，只系6%嘅啫。啊，你话相比起我哋头先话即系英国嗰、那个即系排队打针嘅情况咧，就真系争好远啦。咁啊，到底点样样可以即系让到啲市民啊喺而家我哋疫情相对缓和稳定嘅情况之下，愿意打第三针咧，都系政府要谂下嘅问题。 系啊，因为咧要打第三针嘅话咧，就我谂即系一定要有一个即系完善啲嘅安排啊计划啦。咁喺香港咧，我觉得呢个安排其实几好嘅，即系大家要打个针嘅咧，二针啦，即系你自己约个时间去个中心，咁啊个效率啊各方面都好好嘅。咁但系我觉得咧个信息系好紧要咯，我始终强调啊，因为之前咧就政府一直俾我哋个感觉咧话打第三针咧只系啲特殊需要人士或者高龄人士，咁而家睇嚟咧就成个政策似乎都唔系啦，系应该所有人咧可能都要准备打第三针噶啦。即系咁呢个信息系咪已经真系好清楚，大家要接受咗咧？即系你之前每日打两针就搞掂，其实系要再打第三针嘅。咁、那个安排咧，我谂即系唔好出现人龙嘅话咧，就唯有就好似上一次咁啦，即系你一定要分开个阶段啊，咁可以预约啊等等嘅咁。咁啊，希望可以做翻好啲，即系好似之前咁啊。之前我咧喺香港嘅，其实系做得唔错嘅。 嗱，咁啊，到底而家比较少人打第三针，系咪一个信息嘅传播嘅问题咧？定系即系市民啊去打第三针嘅时候有啲咩考虑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家庭医生啦，经常都即系接触不同嘅市民，听下佢讲下市民对于第三针到底有啲咩问题啊？咁啊，电话旁边有林永和医生喺度，林医生你好， 你好啊，系啊，我哋都同意咧，其实喺而家有新嘅变种病毒嘅情况之下咧，咁即使香港的情況是即係採取一個清零政策，又持之有效啦，暫時外防輸入，咁都應該大家係盡快去接種嘅。咁以而家個情況咧，係總之第二劑疫苗完成咗嘅180集嘅市民咧，其實我都鼓勵佢哋咧盡快去接種。咁如果係科興嘅人就係、是、即係其實所有年齡嘅都需要打啦。咁我喺前線度即係其實我認識嘅社區家庭醫生咧，咁我哋提供科興疫苗啦。咁都見到市民咧有少少係一係就話都觀望下先啦，因為即係好似啲抗體究竟係咪即係足夠去應付呢個病毒啊？係咪打咗都未必有效啊？又或者係有一啲仲諗緊啊，究竟溝唔溝針啊？咁即係都有啲係採取觀望，話等耐啲會唔會有一啲新啲嘅研究等佢可以作出一個更加精明嘅一個選擇啦。咁即係呢個情況咧，咁我哋都嘗試去解釋啦，因為其實可能好多一啲資訊咧係即係都唔係話咁快可以有一啲再清晰嘅一啲數據嘅。 咁但係即係我哋知道，總之係打咗第三針嘅人，無論係打科興同伏必泰咧，其實都大大提高嗰個保護力咧。咁變咗都希望可以喺一個不明朗嘅一個新變種病毒嘅情況下咧，都大家去早啲去接種咧，咁就即係行前一步先好過，即係好似喺度同個病毒變種嗰個速度去競賽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唔好話即係好似喺度等嘅時候咧，就等等下個變種病毒一路萬一滲入咗個社區度咧，就好似英國個情況咁樣咯。 但林醫生啊，我咧都想請教一下你嗱，因為第三針咧而家都開打咗超過一個月啦。咁我記得早前同你傾嘅時候咧，你就話市民啲反應咧都正面嘅。譬如以你自己診所為例，我記得嗰陣時你話每日都十幾個預約咁。咁而家一個月過去啦，你留意到個趨勢有冇變化？定系都系即系持续即系保持到每日都有翻个预约数目喺度咧？ 都系大概都系我都系十零个到啦，即系第三剂嘅疫苗嘅接种嘅人数。咁不过都即系有啲鼓舞咧，就系其实都多咗一啲，其实第一剂接种嘅市民咧都多咗嘅，即系都变咗第一剂又有，第二剂又有，第三剂又有。咁而过去呢两三日咧，我自己感觉上咧就有时啲嚟打第三剂嘅市民咧，我就问翻佢咧，咁其实佢系原先系谂住打伏必泰嘅，咁佢就即系后屘即系睇个情况，好似系因为呢、這个新變種病毒咧，好似其實伏必泰都未必話即係一定即係個抗體高就會好好多，咁就咁同埋有睇到話內地有啲即係資料講咧，就科興嘅如果打第三劑咧，咁其實都有一定嘅中和抗體喺度嘅，咁啊即係當然呢個就唔同資訊咧，有唔同嘅講法啦。咁都有啲市民因為咁咧，不如咧就做生不如做熟，就打開頭嗰兩針係科興咧，就走嚟揾我哋。咁所以好似有個趨勢咧，就多翻少少即係第三劑咧。在这两三日就多回来打第三剂的市民的。 嗯，阿林永和，但系而家咧，譬如话突然间打第三剂咧，都系即系开始啫。咁如果你譬如话以你做家庭医生咁计咧，譬如诊所或者即系预备紧嘅嗰啲疫苗啊，嗰个数量啊，足唔足以应付？即系头先讲咧，如果真系好多市民开始觉得都要打噶啦，咁啊走去揾你打啦。咁其实应唔应付得到啊？而家你哋存货或者个供应？ 存货同供应咧都理想嘅，咁我哋都熟习咗嗰个上网订购疫苗，订个疫苗啦，咁都物流上咧都系两三日送到货啦，咁我哋啲前线医生咧都即系大家都熟习咗，咁其实都可能订多少少先咯，因为即系都睇到个情势，都应该就唔会话用剩嘅，咁所以我哋变咗预多少少咧，咁其实我自己个情况同认识嘅医生咧都应该都系充足嘅准备嘅，咁有时我哋礼拜六日咧就惊唔送货咧，咁我哋就变咗禮拜五之前咧，就通常訂多少少咧，咁就以防去到禮拜六日，如果係啱啱用曬啲針嗰個情況咧，就唔會出現咯。 嗯，但係林永和，你而家覺得市民係即係覺得個意識上咧，係知道係一定都要打第三針噶啦。咁呢樣嘢係其實你覺得嗰個宣傳教育係 就有啲 普遍未咧？ 唔清晰嘅，即係我就呼籲咧，其實之前都有學者講過啦，咁其實我哋可以主動出擊咧，其實因為政府個系統咧，佢可以一睇到邊個係打咗第二劑係180日咧，咁就其實可以出個短信咧，去主動提一提佢哋，喂夠期啦，其實你可以打疫苗啦咁樣嚇，咁就其實可以考慮呢個做法去提一提佢哋，因為都好多人即係都係你唔叫佢唔喐嘅，咁同埋又我哋個情況咧，有時因為呢排都有人嚟打流感針啦，就兩隻針咧就要相隔14日咧，咁啊好多嚟到打流感針，跟住我問：咦，你第三針夠期嘅喎？咁佢話係，咁仲要傾一輪，即係同佢講話嗰個需要啦。咁於是乎順手咧就約埋14日後咧，就再打埋第三劑個新冠疫苗咯嚇。咁都睇到變咗好多市民咧，都係即係你唔叫佢唔喐嘅，咁所以可能我哋主動出擊咧，同埋清晰啲個信息係即係要盡快打咧，嚟到無論係為個健康碼又好，通關又好，或者個新嘅變種病毒即係隨時會殺到香港咧，咁其實大家都因為疫苗咧製造抗體都要時間噶嘛，都應該係要爭取時間盡快做。 嗯，林医生啊，我想请教埋咧，因为你哋而家私家医生嘅诊所净系提供科兴嘅啫嘛，咁啊，特首就话咧，希望出年一月咧，第三针亦都可以扩展到去咧，之前嗰两针咧系打伏必泰嘅所有市民啊。嗱，我留意到咧，之前咧就有个讲法话，希望迟啲安排到咧喺私家诊所都可以咧俾市民打到伏必泰。关于呢一样嘢有冇进展啊？你哋有冇收过啲咩消息啊？ 嗱，我哋已知咧，就一啲私營嘅醫療集團咧，咁佢哋可能即係可能個診所比較大啲規模啦，咁或者有日劑師，或者有啲存放疫苗。我哋知道伏必泰要一啲稀釋啊，同埋有一啲物流上啊，一啲比較上可能預約制度，譬如佢可能一日睇嘅病人數量咧，預約咧就比一般我哋啲蚊型診所咧就係大好多咧。咁已經有幾間係即係進行緊啦，就係即係提供伏必泰疫苗啦。咁至於其他一啲可能喺散播喺社區度一啲細嘅診所咧，我諗咧暫時我好似我自己診所都係咧，就未收到一啲再進一步嘅信息。不過我估咧，亦都可能係大家分工合作啦。其實即係我哋可能就繼續呢類型細嘅診所就提供科興。咁一啲大啲嘅醫療集團或者係私人嘅醫院咧，咁就可以幫政府提供伏必泰嘅接種啦嚇。咁不過呢、這個如果你話去到一月係好大規模咁樣咧，咁我都希望有關方面如果係考慮同一啲細嘅診所去協作咧，咁其實我哋大家有一個相互嘅溝通咧，睇下點樣去安排，因為稀釋啊、儲存啊嗰啲，譬如我哋之前傾過話，可能係咪約定五個病人，咁因為一支劑量嘅咧，要稀释五个病人嗰剂量，我哋万一有一个人甩底，咁就变咗就嘥咗啲针咧。咁我哋等等呢啲咁嘅预约上咧，可以大家倾下个流程，点样可以顺畅啲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林永和医生，先同你倾到呢度。咁啊，林永和系一位家庭医生嚟噶，都同我哋分享咗佢喺前线啊，原来都要用啲计仔咧，点样喺宣传教育上面，可能咧佢认为啊，俾一啲提醒，已经咧系能够推动一啲打咗两针而有够时间嘅人咧，可能你提一提佢，佢已经系会去打第三针噶 咯。一般人即系正如阿医生讲啦，即系可能都系唔紧咁嘅，即系尤其是系即系觉得好似已经打咗两针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咧个功夫似乎政府系应该要加紧啲做啦。 嗱，阿陈景祥啊，其实咧，除咗呢一啲私家嘅诊所之外咧，一个喺社区嗰度帮市民打疫苗嘅主力咧，始终都系一啲疫苗接种中心啦。不过我哋都记得咧，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其实营运到出年一月咧，嗰、那个规模咧就会都几大幅度咁样削减嘅，就由21间咧会减到10间。咁虽然咧佢哋都系分布港九新界嘅，咁啊嚟紧咧佢哋入边咧有3间咧系打科兴啦，其余7间咧就系打伏必泰。咁啊，到时市民要预约打第三针咧，理论上就冇而家咁方便啦，因为而家周围都系呢啲疫苗接种中心啊嘛。嗱，取而代之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嘅一啲私家诊所之外咧，其实公立医院咧都有成立咗咧，系11间公立医院咧系有接种站咧俾市民打针，全部都系打伏必泰嘅。咁个时间咧就系星期一至五嘅朝九晚六。我哋头先就讲好多配套上面啦，到底跟唔跟得上呢、這个即系、就是、新嘅接种策略啦？咁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都揾嚟一啲营运紧疫苗接种中心嘅朋友，同我哋讲下佢哋睇法啦。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康健国际医疗集团嘅营运总监梁国玲医生啊，梁医生你好。 大家好，身体健康。 是梁医生啊，我相信咧，琴日嗰个特首嘅讲法一出咧，好多市民都会谂啦，就系、是、出年咧咁多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去缩减咗之后，系咪有足够嘅硬件同埋人手去应付我哋新一轮即系第三针嘅嗰个接种计划同步伐咧？你点睇啊？ 我哋做过一啲粗略嘅估计嘅，如果系真系分阶段咁去做咧。我哋都同有關方面咧個溝通，就發覺我哋應該係可以有序咁應付得到。 嗯， 咁當然就要睇政府嗰個決定咧，係邊啲人叫做合適去打疫苗，或者幾快幾慢去做。咁就如果佢哋真係想要再多啲人咧，我哋當然要考慮用多啲嘅接種嘅方式去提供呢個服務啦。 嗯，即系你哋嘅意思系你哋计过数，咁啊，即使得翻10个接种中心，将来再进一步开放，多啲人可以打第三针，你哋计过条数都应该系做到嘅。 从账面计咧，就如果系有序咁先处理头嗰80万咧，咁就仲要嗰啲都仲可以分阶段做噶嘛，咁系有能力做得到嘅机会系好嘅。 嗯， 咁但系亦都要睇下专家委员会跟住想我哋有几快去打针。因为我哋完全系听呢个科学意见嘅啫嘛。 嗯，可唔可以话咧？如果我哋维持而家即系同第二针相隔6个月嘅接种间距，咁就比较有机会系有序做到啦。咁但系而家有一啲地区或者国家，佢哋个做法系缩短嗰个接种间距嘅，咁又会唔会打乱你哋嗰个计划嘅步伐咧？ 當然咧，就如果佢哋越係集中一齊要盡快打咧，我哋就越要諗多啲計制出嚟啦。咁、但係我哋就都係等專家意見先。咁、但係照計香港個疫情暫時咧都仲係能夠應付得到咧，係有序咁做。咁我唔會嘗試去估計專家會俾咩意見。總之佢哋講得出，我哋就盡力去迎合個需要啦。 嗯，阿梁工，另外我想问咧，譬如话而家啲中心咧，即系头先你讲咧，有啲都可能会收缩啊，或者系即系减紧啲啦。咁但过往咧，我哋觉得个服务几好嘅，因为咧就都即系啲中心方便啊，或者好多时咧有啲做得系好好啊咁样。咁如果而家我哋觉得第三针真系都系要全民打，甚至头先我同一啲医学专家讲咧，佢哋可能即系会长期化嘅。咁呢啲咁样嘅编制咧，啲中心嘅地点啊，甚至数量咧，其实系咪应该要再考虑下咧？唔一定需要缩减咁多嘅，其实系咪咧？ 随住社会越来越多人打咗疫苗咧，我哋要占用咗呢啲大部分嘅社区中心或者系体育场馆嘅空间咧，系其实要有待商榷嘅。咁系好多市民都有唔同嘅需要，咁所以我哋就会好听社会个声音咧。譬如而家系觉得应该留翻啲位俾人打波啊咁样咧，我哋都会因而接受。咁但系当然咧，我哋都想维持一个大啲规模嘅能力去做接种嘅。 好啊，好啊。 咁我哋会再 唔该晒梁医生啊，先同你倾到呢度，因为我哋要听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铜锣湾火警的封路，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世贸中心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咁另外介乎铜锣湾天桥至维园道的内告示打道、景隆街介乎波斯富街至景隆街的谢斐道和洛克道、京士顿街去告示打道介乎嘉宁街至到告示打道一段的全线仍然都是封闭，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由告示打道天桥又转入去内告示打道，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之后跟进其他的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因为有意外，现在龙尾去到龙翔道游乐场。至于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的龙尾去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快使用，周鸿礼又话高房价对于社会造成不公，长远可能会影响生产率，亦都是中国经济中长期面临的问题。中央对于房地产价取态都不会出现大逆转。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3,420点，跌咗215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1,277.4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3,356点，跌咗41点，成交张数1,753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647点，跌咗13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5,026点，跌咗110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药明生物79.1跌咗18.85，腾讯控股455.8跌咗4蚊，阿里巴巴121蚊跌，阿里巴巴121蚊系升咗2.3，美团241.8跌咗4.4，保利协鑫能源2.89升咗3.4，盈富基金23.58跌咗1.8，小米集团18蚊跌咗4.4，中芯国际18.72系跌咗1.28，药明康德130.8跌咗30.8，友邦保险79.55跌咗4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宝宝树集团、万家集团、中国碳中和、中国服饰控股和白应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华邦科技、东方汇财证券、Rimbaco、百利达集团控股和药明生物。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13.7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7，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港金系报16,4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69.13美元，卖出价1,769，啱啱转咗1,769.47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2，冇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喺度。陈景祥喺呢一节嘅节目入边咧，我哋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清洁工嘅遭遇啊。嗱，事源咧就系有一位关注劳工权益嘅艺术家啦，佢个名咧就叫做程展伟啊。早前咧佢就做咗一个都几特别嘅行动，就系咧佢去应征咗咧港铁嘅外判清洁工，就咧去调查呢啲外判工友咧喺呢啲公司入边做咧佢嘅待遇。咁啊，经过佢总共34日嘅体验之后咧，就总结咗一啲心得啦，同埋一啲经验出嚟咧，就希望反映翻俾社会大众知道咧，从而去改善劳工权益。嗱，我简单总结一下程展伟嘅遭遇啊。佢咧其實咧就係喺屯馬線嘅清潔外判商旗下咧去做嘢嘅，咁啊每日咧下晝3点咧就會做到咧夜晚嘅11点，咁個工時都幾長嘅，有成8个钟头。嗱，佢咧係要負責咧清潔唔同嘅地鐵站啦，有負責過一啲比較大型嘅繁忙嘅站，好似大圍啊咁樣樣，亦都有服務過咧一啲比較細規模嘅站，好似沙田圍啊、顯徑啊或者車公廟。根據佢嘅形容咧，最大嘅問題有兩個啊。第一咧就係人手問題，佢咧話港鐵為咗節省人手咧，喺一啲小型嘅車站入邊咧，原來咁大個站咧，其實只係得2个人咧去負責做清潔嘅啫。咁啊都幾繁重嘅喎，聽佢形容，譬如要抹嗰啲廣告牌啦，要抹個客戶服務中心啦、售票機啦、扶手電梯啦，通通都要清潔。另外咧平均一個站入邊咧有成6-7个垃圾桶啦，全部由佢哋咧要負責定時去清理。另外咧仲有好容易俾公眾整污糟嘅洗手間咧，都係佢哋要負責嘅範圍。咁啊，工作繁重唔緊要，最大嘅問題咧，佢認為咧就係而家港鐵外判嘅清潔工咧，原來個人工咧只係獲得咧最低工資嘅一個價錢嘅啫。咁而家法定最低工資嘅水平就係每個鐘頭37.5啦。早前仲因為疫情嘅關係就凍結咗一次嘅調整嘅。咁嗱，根據佢同傳媒嘅表達咧，呢一個嘅時薪咧，其實咧係比起一般嘅外判清潔工咧係為低嘅。咁而家市場上面一般嘅清潔工嘅時薪咧，根據佢提供嘅資料咧，都有成40-50元。咁啊，一嚟就係工作量好繁重，二嚟咧就係個人工咧仲要比起一般嘅清潔工低嘅情況。 這個話題咧，或者呢個現象咧，就我諗集中咧，啲人會留意就係第一就係港鐵啦，因為港鐵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香港人好熟悉嘅企業，亦都咧係賺咗嘅。利润都不少的，正如程展伟的讲法，就是他每年赚了的利润那么丰厚，为什么在基层员工里面就会那么悭呢？这个第一，另外第二就是再讲政府的角色，因为政府本身是港铁的大股东，而政府也曾经鼓励过，就是希望除了立法最低工资之外，也希望各行各业都尽量照顾一些基层的工友，但是似乎就得出的结果就不是了，这个会不会是造成一個反差咧，咁樣咁我哋睇翻個數字咧，我都有啲數字講，就係政府喺2020年嘅統計咧，勞動人口咧就係仍然有0.6% 係僅係獲得最低工資。咁即係其實都好低嘅，應該咁講嘅嚇。咁唔少咧都係啲基層嘅非技術工種啦。咁全港70,000名清潔工裏邊咧，4.5% 係收取最低工資嘅，即係話咧呢啲清潔工咧本身就係即係所謂受影響啊，或者即係真係最低工資個階層嘅一啲工種嚟嘅。咁而其中咧，港鐵以最低工資聘用咧就近500人喎。咁港鐵即係換言之咧，又幾多喎？咁佔其中嘅15%。咁所以咧就圍繞頭先嗰兩個話題咯。相信啊，陳展偉想話俾你聽嘅咧，就話點解港鐵大企業咁政府帶頭就會造成一個咧，就只能嗰啲清潔工只能夠攞到真係就係個最低工資金額嘅啫，即係多啲都冇啦，差唔多係。咁點解會造成咁嘅現象咧？咁 其實再深入少少去睇呢個話題咧，政府過往就成日都俾人批評啦，你做外判咧就成日都價低者得咁樣，咁所以咧佢喺2019年咧其實做咗一個改善嘅工作嘅，就係調整咧一啲標書嘅評分啦，由以往咧嗰個價格評分同埋技術評分係3:7咧，就改為5:5，換言之咧即係話如果嗰個投標嘅人士 咧喺個標書入邊咧，將前線人員嘅工資咧係調去到調高啦，同埋咧去將佢哋嘅待遇係改善咧，照計咧就係比較容易咧係中標。亦都因為咁樣樣咧，見到立法會嘅文件顯示咧，譬如食環署嘅潔淨工人咁樣樣啊，其實佢哋每月嗰個工資嘅數額咧係高過最低工資嗰個水平嘅。如果係按計算嘅話，但係這個標書的調整呢就沒有落實到去港鐵去請外判上面，因為港鐵其實始終都是即上市公司私人企業，即使政府作為它的大股東也不能夠限制它說呢要在個投標的過程中跟隨政府的做法，似乎在個制度上面就是容易導致一些價錢低的外判公司會比較容易拿到這些清潔的工作。 政府雖然帶頭這樣做，但是我們都知道很多時候其實這個價低者得基本上還是一個原則其中之一來的。到底今次的投標裏面是否都是有這樣的因素呢？希望盡量以一個我們叫做控制成本啊，或者是希望省得省，就類似這樣。你省得來有哪些方法呢？可能是否在工人的薪金裏面去做呢？但是這個就起碼大家觀感上，或者大家覺得以一個大企業來講，似乎就有些差距和大家的期望是。所以今次裏面我覺得是港鐵和政府的角色，和為什麼用到一個真的只是用到差不多最低工資呢，就我想相信這件事裡面其中一個關鍵，因為正如你剛才都講了，基本上現在最低工資每個鐘37.5，現在很多其他那些地方就那個最即係基層員工啊，那個人工都會高過呢個噶嘛。咁你如果你而家地鐵嘅，即係如果即係按照呢個揭出嚟嘅一個咁嘅事實咧，似乎就令人哋覺得幾詬異啦。 嗱，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啊，聽到呢啲平時喺港鐵嘅地鐵站入邊去為我哋服務嘅清潔工，原來係有呢一個嘅待遇同埋呢個嘅時薪，你有啲咩睇法咧？認唔認同工會所講咧，應該去提高佢哋嘅薪酬待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的會長黃乃源在電話旁邊。黃先生你好。 你好啊，咁多位主持人。 是我哋頭先呢， 首先我想講一講，就有一個即係唔愉快嘅巧合啦。咁啊，程展偉今日朝早做完嗰個記招之後呢，公司就通知佢呢，呢個禮拜呢都冇公開啦。咁你可能需要下個禮拜先至有公開啦咁樣。咁一開始啊程生去建工嘅時候咧，就同佢講啊，我哋一個月之內咧，都好短缺人手啊，咁樣。咁一忽然間就話俾你聽啊，我哋請到全職啦，咁所以咧呢、這個禮拜都暫時安排唔到工作俾你啦。咁呢個巧合都幾唔愉快嘅， 你形容係巧合啦，但係其實你會點樣去即係睇佢哋呢個？ 你估係啦，你估佢係咪即係有關係啦？即係同兩件事，即係同佢公布呢個調查。 我暫時唔去估啦。不過就如果你去建工嘅時候，佢承諾話一個禮拜佢會俾4至5日嘅工作日你，而你忽然間又中斷咗佢嘅話咧，咁連呢、這個即係418嗰個標準都達唔到嘅時候，咁啊～好似似乎係一下子令到佢所有即係勞工福利都冇曬喎。 工會會唔會擔心咧？曾經同阿程展偉接觸同埋反映訴求嘅員工，可能都會受影響啊？ 我估呢個正正反映咗一樣嘢咧，就話而家勞資雙方大家嗰個關係係好唔對等。 即係你意思係佢哋冇一個保障，係咪咁講？ 係咪即係當我哋嗰個即係話語權係。那個咁脆弱嘅時候咧，真係事實上，有本身即係參與即係爭取勞工權益嘅運動嘅時候咧，已經係要即係付出自己嘅時間啊，自己額外嘅公餘嘅精力咁樣去嘅時候咧，即係你似乎係喺呢個位度再打多工人一棍咯。 即係或者你會擔心啦，即係以後如果再繼續有咁樣嘅公開批評啊，或者係即係講出呢種情況，可能就會有人即係有啲咁嘅後果啦。 係呢啲咁嘅巧合，令人好憂慮。 係。系，黄乃源，另一个咧，我想都问一问你嘅，即系讲翻今次呢个事件相关嘅一啲资料情况啦吓。咁咧，我哋话咧就政府喺2020年咧，就因为疫情发展，就向各个局啊部门咧嘅清洁外判工咧发放咗7个月啊。咁每个月咧就1000蚊嘅防疫津贴啦。咁啊就对于一众即系赚取最低工资嘅劳工嚟讲咧，就都有啲帮助。咁但系咧，我睇翻有个报道讲咧，就系咧地铁嘅外判工友咧就被排除在外嘅。 咁呢个系唔系咁样嘅咧？同埋系点解会咁咧？ 当时即系推出呢、這个即系、就是、所谓嘅新劳津贴嘅时候咧，佢系讲明嘅，佢系包括嘅会系一啲即系工商业嘅楼宇啦，但系就唔包括一啲交通工具嘅清洁同事嘅、哦，咁好奇怪啦，即系。 系咯，点解咧？系我都想知道点解噶。你有冇了解过？ 佢嗰个想象可能系即系以为即系譬如啦，一啲即系巴士公司咁样，佢请一啲即系兼职翻嚟，即系收工之后去洗巴士咁样。可能佢个想象咁样，可能喺渡轮上边即系当你嘅渡轮停止行驶嘅时候咧，咁啊上去可能即系做一阵就应该。但系喺港铁嗰个情况系好唔一样啊！港鐵基本上嘅清潔係廿四小時運作咁滯，係咪？佢除咗清潔大堂之外咧，佢仲要清潔洗手間啦，甚至乎站長室啦，佢哋其他即係一啲文職從事辦公嘅地方啦，咁樣，咁係同一般嘅交通工具嘅情況好唔同，而且即係我哋唔好忘記，即係港鐵基本上的都係我哋全香港即係流量最大嘅交通工具之一啦。 咁但系你有冇就住呢件事会同当时政府会倾翻咧？即系点解特别会将呢啲外判工友排除咗喺呢个薪酬津贴之外咧？咁 呢个其实我哋都好奇怪，因为其实当时即系嗰个战线好长，一开始嘅时候咧，佢甚至乎讲紧第一佢要系由管理公司代为申请，即系清洁公司自己都冇权去申请，清洁工友更加咧，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嗰个情况就系话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佢有 quota 限制添。可能一座即係工商嘅建築物入面可能只係得十零個 quota， 裏面仲要包埋保安人員。咁所以即係當時即係大家嗰、那個即係戰線太長，都疏忽咗呢一點。即係我哋都係好抱歉啦呢一樣。 係黃禮源啊，講起抗疫上面嘅一啲津助咧，其實另一個會令我覺得有一啲驚訝嘅咧，就係你哋提到啊，工友咧被要求打針，但係咧就唔會獲發咧呢個疫苗嘅針價。咁呢一點其實係同政府嘅呼籲係相違背啦。咁而事實上好多人打完針之後都會有個免疫反應啊嘛，例如發燒咁。咁以你認識嘅前線工友，如果冇個針架，佢哋點處理咧？係唔打針啊？定係唔舒服都照翻工啊？定係點咧？ 首先呢樣嘢就真係好奇怪啦！即係政府作為即係港鐵嘅大股東啦，咁基本上你所有公務員要去打針嘅時候，都有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嘅針架啦。但就偏偏就話你喺呢個外判制度底下咧，係連即係。我叫呢樣嘢叫政府嘅良心啦，俾大家有個認格。咁啊，連政府個良心都外判咗出去。 咁啲工人咁點處理咧？ 大部分時間即係工友喺即係議價能力即係嚇咁嘅情況底下，都係忍氣吞聲啦，係嘛？唔舒服嘅時候就可能會自己一係就請假，一係就用自己請假嘅方式，一係就即係咬緊牙關捱咗過去咁樣。 黄礼源啊，其实我哋头先咧，无论系讲紧薪酬嘅问题啊，定系讲紧一啲即系抗疫津助嘅问题啦，你哋嗰个最大嘅论点咧，都系政府作为港铁嘅最大股东咧，其实理应系要即系监察住港铁咧，去对劳工嘅嗰啲待遇。咁其实你哋工会就住呢一点，有冇分别向过港铁同埋政府去提出过你哋嘅诉求，或者要求过政府去介入咧？ 嗱，我估。呢、這個階段我哋先向我哋先向港鐵表達咗我哋嗰、那個訴求先，然後即係睇下即係港鐵嗰個回應係點樣。 佢哋有冇回應你啊？或者會唔會有會面啊？ 我哋期望港鐵會有啲正面嘅回應，係公開而透明嘅回應，而唔係話之前有一啲媒體即係向佢查詢㗎。嗱，佢哋就冇直接回應過阿陳展偉嘅。所以陳展偉今日先會有個咁樣嘅記者咯。但係佢哋就即係回應嗰啲媒體又話我哋已經同外判嘅承辦商咧喺度傾緊，睇下點樣改善嗰、那個工友嘅待遇啦咁樣。咁呢個似乎佢一路傾嘅時候咧，傾傾下咁，今日啊陳展偉又遇到個咁嘅巧合啦。咁係咯，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有啲公開啲、透明啲嘅回應啦。 咁黃禮源啊，而家喺疫情之下咧，大家知道啦，即係嗰啲清潔工嘅工友都辛苦啊，即係因為你知好多時可能清潔嗰啲工作都要求工作量大嘅。咁但係而家現況咧，其實你喺嗰個清潔服務業裏面咧，譬如話包括人手啊， 同埋工資嗰度咧，係近呢兩年嚟有冇咩特別變化嘅咧？高咗啊，低咗，有陣時係基本上保持住一個平時咁樣嘅水準咁樣咧。 嗱，我會話咧，其實真係自從即係政府佢改善咗個外判嗰個制度嘅評分標準之後咧，咁我哋見到譬如一般嘅街道清潔員啊，或者洗手間嘅清潔員啊咁樣，佢哋嘅時薪都即係去到$50左右噶啦。 嗯，啊、即係有改善嘅。 是啦，接近呢個樂施會提倡嘅，即係生活工資嘅水平，即、 嗯、 係一個有尊嚴嘅工資水平，唔係話最低生存嘅工資嘅標準。咁但係我哋見到，即係譬如政府，即係可能都有一個好好嘅願景啦，期望話，即係透過呢一啲咁樣嘅改善咧，會令到有一個滲漏效應，令到可能私人機構可能都會逐步改善佢哋嗰個對清潔工嗰個待遇喺外判制度底下。但係我哋見到，即係譬如作為即係港鐵作為政府。是其中最大的股東偏偏就好似即係唱緊反調咁樣， 嗯、 用咧即係俗語講就好似刮咗政府一巴咁樣。 嗯， 黃乃源啊，我諗咧有一啲聽眾可能會有個問題嘅，就係我哋好多時都聽到咧一啲勞動密集嘅工種，譬如好似飲食啊或者即係清潔咁樣啦，都會有請唔夠人嘅情況出現嘅。咁可能會有啲人就問啦，啊，即係工人嘅議價能力點解真係好似你形容係低得咁緊要嘅咧？佢哋係咪真係完全冇能力去要求加薪或者係另謀高就咧？即係你見到嘅情況係點啊？ 我會話咧，即係當你用一個即係最低工資水平咁樣去嘗試去請救人嘅咧，咁其實係令到嗰、那個情況咪就話流失率好高咯。 嗯， 係 嘛？咁你往往就係大家嚟到好似啊田子偉所講，你一嚟到港鐵做清潔工作嘅時候，你見到人流咁高，個流量咁高，即係可能。平均每小時多過300人，都係食環署嘅標準嚟嘅。即可能你一日多過300人嘅話咧，你已經需要一個專責嘅廁所嘅清潔員咁啦。但係港鐵嘅清潔人嘅同事唔係咁噶嘛，佢仲要兼顧埋其他嘅清潔嘅工作噶嘛。 嗯，咁所以 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嘅人工仲比可能只係隔一個就以一個即係港鐵站為例咁樣，你喺港鐵站入邊，即係喺個閘入邊工作緊嘅清潔工。講緊你係時薪37.5，但係你出咗呢個閘出面隔離嗰個公廁嘅時候，你嘅人工已經係$50啊！咁你其實你會考慮，你會嘅考慮會係點樣嘅？ 所以就出現一個流動性好高嘅情況。 當係一個係當係一個即係嗰個工資同你嗰、那個即係、就是、工作量咁唔相稱嘅情況底下咧，流失率只會越嚟越高啦。即係我估我會話，即係其實每一個喺清潔地鐵入邊工作緊嘅清潔嘅人都喺度。打緊一場即係贏唔到個仗。 明白，好啊。 包括全球最大商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同部分生物技术公司列入投资同出口黑名单。报道话，财政部会将大疆等8间中国公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清单，指佢哋涉嫌参与监控维吾尔穆斯林。商务部亦都预计会将20几间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包括部分涉及生物技術的企業。彭博社亦都報導，華府考慮對中國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實施更嚴厲制裁。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中方嚴重關切有關報導，美方個別政客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將科技和經貿問題政治化，違背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重申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决捍卫中国企业合法正当权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像会晤。习近平说，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展示出新的生机活力。他与普京透过多种方式就重大议题保持沟通协调，共同为中俄关系把舵领航。习近平说，再过一个几月，普京将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好期待两个人的冬奥之约，愿意同普京携手一起向未来，共同开启后疫情时期中俄关系崭新篇章。普京指出，在国际体育合作上，双方一贯彼此支持，包括反对任何将体育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的企图。他充分相信中方完全有能力办成一届最高水平和精彩的冬奥会。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4点，台风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220公里，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头先咧就同大家讲过咧，关于一啲清洁工会啦，就反映咧港铁外判清洁工嘅薪酬同埋待遇咧，佢哋认为都系有待提高嘅问题啊。咁咧其实就住事件咧，我哋系有向港铁查询啦，同埋咧系要求佢哋去回应嘅。咁不过暂时咧，我哋咧都未收到咧港铁相关嘅讲法。咁我哋会继续留意住嘅。咁如果呢个话题再有进展咧，日后有机会。再同大家傾啦，陳英祥在呢個時候都要轉個話題啦，就想同大家咧講講關於長沙灣嘅重建問題啊。相信各位有留意一啲舊區重建新聞嘅聽眾都會記得，市建局早前咧係宣布啟動咗咧喺長沙灣兩個地點嘅重建項目，講緊咧就係兼善里福華街同埋。昌华街长沙环道的两个项目，兼善里福华街这个项目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其实呢它涉及一个旧楼群，里面呢有很多唐楼，很残旧，没lift，也都是欠缺一些保养和维修，根据一些当地的街坊所说呢，其实那里除了说比较旧之外，另外咧就係有好嚴重嘅衞生問題嘅，譬如咧啲管線咧，同埋啲污水咧係亂咁薄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喺疫情之下，大家特別關注個環境衞生問題。其次咧就係有好多㓥房啦，咁所以咧會唔會造成一啲消防隱患咧？咁大家咧聽到市建局咧要去重建咧，其實都覺得係一個喜訊嚟嘅。由於嗰笪地方咧嗰、那個建築。嘅即係可以發展嘅樓面面積其實唔多，過往咧一直都好難揾到地產商咧願意入場咧去收購重建。市建局咧有見及此咧就提出咧要同時發展咧頭先我哋提過嘅另一個項目就係昌華街長沙環道。咁透過將呢兩個項目一同重建，做一啲重新規劃同埋整合咧，就可以將現時咧兩個項目涉及嘅720個住宅單位咧發展成為咧一個有1800個中小型單位嘅項目。咁預計咧就可以去填補翻為了去收購和重建而帶來呢接近100億的開支，聽落的確是一件好事啦。除了那些舊樓可以得到重建之外，根據市建局的計劃，其實也都是會重新規劃附近的體育場地和一些社區康健所用的地點，照計就是可以讓到當地的居民有更多的社區設施可以用。不過咧，最近就有報道咧指出，有區議員咧留意到原來呢兩個項目咧可能會有發展上面嘅阻力。咁第一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到嗰、那個兼善里同埋福華街嘅項目，由於有好多㓥房嘅關係咧，市建局經過呢一個人口點算之後咧，根據呢一位區議員嘅講法咧，就係話發現咧有好多嘅㓥房單位，有啲咧甚至係用。以一間劏十間咁樣嘅形式去到做，咁就令到咧涉及嘅住户數目咧比起預計嘅時候高好多，可能咧會帶嚟一啲安置嘅問題。咁而係。 是啊，因为咧我哋知道啦，即系其实政府逢亲做呢啲重建啊等等咧，都会做一啲人口调查嘅，即系先系做个调查，即系摸下底先啦。咁即系等于好似收地嗰啲咁咧，即系佢梗会有个规划咧，即系大概知道下咧，即系政府喺某个阶段突然之间调查嘅时候咧，到底嗰个人口啊或者嗰啲房，即系嗰啲住户有几多啊咁样噶。咁所以而家变咗咧，就话呢个㓥房户同埋呢个人口冻结调查之间啊，即系个差距咁大咧，到底系咩原因咧？咁因为咧大家知道啦，即系。呢個人口凍結調查咧，就係個基礎啊嘛！即係當時政府做咗嘅時候咧，就應該咧就大概嗰啲㓥房户啊，唔係即係嗰啲户數啊，或者人數大概咁上下啦。咁突然間急增咗咧，咁啊理論上政府就應該唔認嘅係嘛？即係你突然間加插咗咁多人落嚟，冇理由啊嘛，係嘛？即係你等於有個人口帳簿咁樣，咁而家突然間多咗啦，咁點解會咁咧？咁會唔會我自己諗啫嚇？即係會唔會其實同嗰啲賠償安置就會唔會係多啲？資源或者係錢，甚至係俾翻呢個單位嘅業主，係作為譬如賠償啊，或者安置金啦又好啦，咁會唔會因為咁嘅原因咧？咁因為你中間嘅差距咁大咧，的確令人比較意外啊嘛。 嗱，咁啊，呢個一陣可以請教一下區議員啦。咁但係第二個問題咧，我就覺得係更加頭痛啊，因為咧就講緊我哋頭先話要兩個項目一齊發展，咁即係市建局先唔會蝕錢啊嘛。咁但係咧，我哋講緊後者啊，嗰、那個昌華街同埋長沙環道一帶嘅重建項目咧，就受到居民同埋附近學校嘅反對啊。個原因咧就係話嗰個施工嘅地盤咧就同學校嘅距離咧非常之近，就話咧係會產生咧好大嘅噪音同埋環境影響。咁啊嚟緊呢個項目咧，星期五就會咧係上去城規會噶啦，咁就令人好擔心咧。萬一一個項目遭到反對咧，就會連帶令到另一個項目咧都做唔成。咁呢個即係重建地盤帶嚟嘅環境同噪音問題就一定有噶啦。咁但係似乎今次嘅影響咧，就係會有機會令到成個項目因而難產。 嗯，係咁嘅。其實咧，佢可以係譬如今次唔俾你過啦，咁佢通常如果按照城規嘅流程咧，佢可以有機會俾你再修改或者做啲建議，咁再上去嘅。咁即係我諗咧，就唔係話一次過。唔過咧就永遠冇咗項目，咁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市建局佢做呢啲工作，我咁應該都有經驗啦。即係如果真係佢哋民居咁近，或者即係真係一啲咁樣嘅噪音滋擾，譬如話都起碼一段時間嘅，咁整個重建咁起碼都幾年啦。咁佢應該做翻一啲比較穩妥嘅，即係包括咗防止噪音啊、煙塵啊，甚至係啲交通啊等等嘅工作嘅，我覺得係。咁呢個我覺得咧相對地有計傾嘅，因為你呢啲係一啲即係技術上啫。因為而家香港嘅起樓，你好多時間中環，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即係之前好多地盤好多密集嘅，咁啊，你即係啲人想將佢重建，咁都有好多妥善嘅措施可以做得到嘅，覺得係。咁如果市建局喺呢方面做得唔好，咁呢個都係佢嘅責任嚟嘅，需要去修改嘅話，咪修改咯，覺得係。 嗱，兩個問題咧，都有機會會影響到呢個重建項目係咪做得成嘅？附近嘅街坊啊，可能係住喺兼善里啊，或者係昌華街嘅街坊，唔知你哋有冇聽緊節目嘅朋友啦，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講下咧，你自己點睇呢個重建計劃啊？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啊深水埗區嘅區議員陳德成同我哋一齊傾下。陳德成你好， 係你好，支持好。 是我哋头先咧就引述你嘅资料啦，就话经过人口冻结调查之后咧，就发现嗰个㓥房嘅数目好多，就令到咧出现咗要大量安置单位。其实我翻查资料咧，市建局原本预计受影响嘅住房数目咧系2100伙，人数就大概系4400。咁你知唔知道个新发现同佢哋本来个预计系相差几大？ 其實就喺堅善里或者福華街、福榮街呢一個唐樓群啦，其實嗰個劏房數目都係冇乜大幅嘅下降嘅，即係一直都係維持喺千幾個單劏房單位嘅。咁反而我自己喺2015、2016年都有做過啲嘅即係普查啦，咁都其實就發現咗有1500個劏房以上嘅。咁反而今次嘅凍結人口裏面。市建局嗰個調查就只係得1200多，咁可能係因為有啲業主將原本嘅劏房變翻咗一個驗證單位啦，或者係嚟緊因為可能租管嘅問題，咁就冇再經營劏房等等嚇。咁所以其實劏房嘅數目都係維持喺1200、1500左右啦。咁當然有啲單位係市建局仲未完成咗凍結人口登記嘅，咁可能都遲啲個數字可能再要 update。咁但係其實呢一個數字過千嘅劏房單位都應該係市建局過往發展即係或者重建舊樓裏面咧一個比例算高嘅一個項目嚟嘅。 咁但係聽你咁講，喺佢哋去預備呢一個重建計劃嘅時候，其實都預計咗會面臨一個咁大嘅數字啦。因為你話過往嗰幾年其實都冇大嘅上落，咁點解你會提出呢一個發現咗咁多劏房單位係會引致到一個問題，譬如話可能會唔夠安置單位嘅問題呢？因為佢哋預咗。 係的確嘅，市建局應該都知道，因為過往市建局都有參與堅善里唔同嘅一啲計劃啦，或者項目啦。包括早年都有堅善里都有業主申請需求主導啦，咁但係最後都唔成功。咁其實市建局一直都包括魏志成總監亦都一直都留意堅善里嘅，佢網址都應該發現咗。咁所以市建局係冇可能唔知道嗰、那個劏房或者嗰個租户大約數嘅嚇，即係應該都唔會落差太大。 但係而家講緊咧啲係咯，但係而家講緊啲報道話最嚴重個案係1劏10啊嘛， 即係好似係一路講緊話係好似完全係個估計之間， 比較大啲，有部分比較大啲嘅單位，例如係位於青山道473475呢一類比較，因為佢有個騎樓啦，咁有啲業主將啲騎樓都即係用埋做㓥房，咁所以我哋見到有啲有一兩個單位係個㓥房嘅比例係特別高啲嘅。一般嚟講，一開三五四嘅啫，咁一開十咧，的確有一個存在緊。咁呢啲都係比較即係嚴重即係惡劣啲啦，因為佢連單位裏面嘅浴室都冇，即係冇廁所，佢都係仲要。即用一啲公家位去整一啲厕所同埋厨房咁。咁市建局应该係知道嗰、那个呢一类劏房嘅大约嘅情况嘅。咁我点解最担心就係因为留意到嗰个公屋嗰个需求都係好紧住啦。咁即公营房嗰个提供好紧住啦。咁公屋需求又大啦。咁面对一个咁庞大嘅安置数字嘅时候呢，是市建局在未来一两年怎样去找到这么多的公营房屋呢？这个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始终市建局并不是自己起公屋的嘛，他就算有一些所谓出租大厦都好，数目是没那么一定没那么庞大啦，很多时候都是依靠房委会啦，或者房协提供的公屋啦，或者去买公屋啦，这个数字是嚟緊究竟有冇啲屋邨係可以咁樣去支援到市建局呢一個重建項目呢？因為雖然話園區安置並唔係一個即係喺市建局嚟講呢已經唔係一個大原則㗎啦，基本上過往嘅重建項目睇到，但係喺居民嘅角度呢，或者喺我哋議會都係期望呢係以園區安置為優先考慮。咁如果園區嘅話，即係深水埗區有冇辦法揾到過千個單位？我當1200個嗰個劏房係我當你八成係有合資格可以入住公屋。咁你都講緊接近1000嘅咯，咁即係差唔多兩棟公屋。喺咁嘅情況下，呢個係要好仔細同埋要好緊湊咁樣去聯絡翻公營嘅系統去揾一啲公屋資源，咁呢個係有擔心嘅。 而家我哋睇見咧話，即係好多啲舊樓，譬如話即係㓥房㓥到誇張啦，譬如一㓥十啊啲咁樣。咁佢其實㓥得多咧，係咪同政府傾嘅賠償，或者係即係安置嗰啲嘅時候有更加多攞到更加多嘅賠償，或者其他嘅資源等等咧，有冇關係嘅兩者之間？ 冇乜關係嘅，係 有乜關係嘅？ 本身都有一個安置嘅準則嘅，因為佢對收購對業主嘅賠償啦，同埋租客嘅安置，佢本身有一套準則。咁 即係依個唔係因為佢譬如有個特別嘅誘因，咁佢就將佢揀多啲，到時可以變咗係攞津貼，可能 應該未必係用呢個咁嘅考慮咯。反而就係話呢個土地嘅潛力，同埋佢重建嘅需要，即係話包括呢個舊樓群本身都係已經係千瘡百孔。儘管過往喺樓宇更新大行動都做過一啲小修小補，咁但係都冇辦法改善到本質，係已經係一個好惡劣嘅一個居住環境，包括嗰、那個環境衞生啦、鼠患啦、以至到嗰個消防啦，全部都係唔可以靠維修就可以徹底解決嘅問題。 即係可以講係一啲好典型啲舊區嘅問題。 典型得嚟，佢仲要係一個群啊嘛，一個唐樓群啊嘛，佢唔係一棟一棟咁啊嘛。咁佢係一個廿一棟樓組成嘅一個咁嘅舊樓群咧，咁變相呢一個嘅風險會更加大，即係好似火燒連環船咁啫嘛。即係如果一有一咩事咧，其實廿棟樓講緊幾千個居民就會遭殃，咁所以呢一類嘅舊樓群，係需要特別留意。咁所以市建局係即係過往可能睇到呢一個情況，咁所以先至係即係博取呢個重建項目。 嗱，呢個重建項目面對嘅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喺昌華街長沙灣道一帶嘅項目咧，就話由於個地盤位置同附近嘅學校咧，同埋民居比較接近咧，就令到居民咧比較擔心個環境同埋噪音嘅問題，因而咧就作出反對。我留意到有一啲報道就話咧，學校同重建位置近到只係一牆之隔，如果咁近嘅話，又真係的確會影響學生上堂喎，係咪都唔能夠怪責啲居民會提出反對，係咪咁睇咧？ 我咁講，每一個重建項目，無論市區重建啦，或者係私人發展啦，都一定有反對嘅嚇，即係嗰個陣痛一定有嘅，即係喺 工程嘅發展啊，即係包括拆樓、起樓咁。點樣問題點樣舒緩嘅啫？即係香港你唔可能唔拆樓，唔拆啲舊樓嘅係咪？咁就算復修都做唔曬咁多啦。咁所以即係重建嘅必要同埋嗰個陣痛係咪可以透過工程管理可以做得到咧？咁我覺得真係正如主持講，可以有得傾嘅。咁只不過今次呢個項目裏面，喺兼善里呢一個即係 SSP 零一七啦，同埋呢一個即係昌華街嗰個體育館 SSP 零一八，的而且確佢就近就係一個學校啦，咁而且即係好似左右聲道咁添啦，即係兩個地盤就一左一後咁樣。咁嗰個重建的而且確會有帶嚟一啲一定影響嘅。咁透過頭先我講，除咗工程管理啦，包括其實市建局係咪可以再修訂咧？例如佢嘅起樓發展咧，係咪可以嗰、那個樓宇嘅佈局係咪可以褪後啦？盡量就唔好做到一牆之隔啦。而家就當然一牆之隔啦嚇。咁係咪可以透過一啲例如有啲休憩嘅設施？可以阻隔多十米八米咁呢個變相都係有多少幫助啦，以至到係咪可以增加一啲嘅通風廊啦，兩邊都係增加通風廊，令到學校嘅采光啦，或者係通風都比較好啦，咁相對令到嗰個反對嘅即係嗰啲論點可以得到舒緩啦。咁我覺得透過修訂嗰個佈局或者修訂嗰個發展項目計劃咧，咁我覺得仍然有即係相同嘅餘地嘅。 陳德成，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講下頭先我哋傾咗咁多啦？咁依個項目本身其實而家嘅進度去到邊咧？同埋即係其實已經係可以講係解決曬主要嘅問題未咧？即係我哋講緊嗰啲 主力講，就因為呢兩個重建項目咧，係喺市區重建局個角度係一個密不可即係分嘅一個項目啦。即係基本上冇 SSP 零一八呢一個項目嘅補充咧。其實就好難做到兼善里嘅重建嘅，咁所以亦都透過今次呢一個咁嘅即係叫做小區規劃咧，其實都係即係整合翻嗰、那個土地運用啊，同埋嗰個鬆齡，即係可以 re-鬆齡，咁就更加可以完即係更加可以令到嗰個社區設施，無論社區設施啦，或者土地運用咧，係更符合我哋本區居民嗰個嘅即係效益啦。咁至於而家嚟講，都仍然係規劃階段嘅，就包括咗最近已經完結咗SSP 零一七，即係兼善里嗰個嘅一個意見嘅即係表達啦。咁應該稍後市建局整理咗啲意見之後，就會遞交俾發展局去審批，係咪？即係博取被市建局去發展呢個項目咧，咁呢一度咧就應該市建局自己，我相信都緊張過比任何都緊張啦嚇，佢都應該密鑼緊鼓，喺未來三至六個月內都應該遞俾發展局，咁呢個就要靜觀其變啦。咁另外就 SSP 零一八咧，呢個就係即係昌華街長沙灣道呢個咧，就嚟緊星期五啦，就首度係城規會討論啦，嗰、那個規劃大綱係咪准許佢即係有一個咁嘅 re-zoning 啦？如果准嘅話，就刊憲啦，刊憲之後仲會有兩個月嘅公眾諮詢，咁相信呢度嗰個我諗嗰個反對聲音都應該會有持續嘅，即係好難叫反對者會撤回嗰個反對嘅，因為嗰啲問題未必係一時三刻去解決，咁所以嗰度就可能會再拖延一段時間。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陳德成，先同你傾到呢度。陳德成咧係深水埗嘅區議員嚟㗎，聽緊節目嘅朋友，你會唔會咧都係受兩個重建項目影響嘅街坊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铜锣湾世贸中心中午发生三级火，十三人要送院，当中十人吸入浓烟不适，三人扭伤，当中一人危殆。火警期间，大厦平台以及天台一度有多人被困，大约八百人要疏散。 高级消防区长吴友商话：起火位置喺商场一楼同二楼，相关地方正进行翻新，亦都涉及电标房位置有电线起火，正调查火警原因。他说商场一至五楼正是翻新，消防接获通知有关闭消防装置，包括花洒、手动火警中警报和自动警报系统，但据了解六至三十八楼的消防装置正常，并已经完成消防年检。他说会再派人跟进消防设备，检视有没有需要增加额外装置。吴友商又说六楼或以上有不同的商店和处所，火警发生嗰阵收到大量求助，救援其中一个困难是现场有大量的浓烟，大厦的楼面面积大，亦都有多人要疏散。本港再多一宗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输入个案，累计九宗。新个案是一个21岁女人，今个月12号从美国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已经在美国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而新增一宗输入个案带有 L42R 变种病毒株，患者是一个由德国抵港的46岁男人，已经接种了两剂伏必泰疫苗。高等法院颁令一传媒清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根据公司条例向原讼庭提交一传媒的清盘呈请，聆讯今早进行，令案官王建堂颁下清盘令。陈茂波在今年7月引用公司条例委任审查员调查一传媒事务，大约两个月之后，陈茂波表示已根据公司条例赋予权力，经考虑审查员提交的中期报告之后，认为出于公众利益，必须将一传媒清盘，决定向法院提交呈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像会晤。习近平说，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展示出新的生机活力。他和普京透过多种方式就重大议题保持沟通协调，共同为中俄关系把舵领航。习近平又说，再过一个几月，普京将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十分期待两人的冬奥之约，愿意同普京携手一起向未来，共同开启后疫情时期中俄关系崭新篇章。普京指出，在国际体育合作上，双方一贯彼此支持，包括反对任何将体育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的企图。他充分相信中方完全有能力办成一届最高水平和精彩的冬奥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有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铜锣湾嘅封路安排啦。因为较早时铜锣湾嘅火警啦，曾经封闭过嘅告士打道、内告士打道、景隆街、谢斐道、洛克道、京士顿街已经重开咗啦。咁重复一次啦，就系较早时因为铜锣湾嘅火警而曾经封闭过嘅告士打道、内告士打道、景隆街、谢斐道、洛克道、京士顿街都已经重开啦，封路措施已经取消。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第四线啦，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就比较长，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佐敦和油麻地尖沙咀一带比较繁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佐敦道，

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嚟到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陈景祥，我哋咧不如同大家讲下关于北部都会区啦。嗱，呢一个咧由特首林郑月娥咧早前喺施政报告入边即系发表嘅一个好大嘅一个发展策略啦。咁其中咧一个建议咧都几创新噶，就系话咧会用收回土地嘅方式啦，收翻大概咧700公顷嘅私人湿地同埋鱼塘。咁呢啲地收翻嚟之后系做咩咧？就系同一啲其余嘅政府土地去合併，目标咧系形成一个大概咧系2000公顷嘅湿地保育系统啊，咁就希望咧可以即系令到咧而家嗰个湿地嘅保育咧更加做得有价值啦，同埋咧又可以交翻俾一啲渔户咧去做翻一啲水产嘅养殖，就唔会好似现时好多鱼塘咧都出现一啲丢空啊嘅状况。同时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啲生态康乐嘅设施咧俾市民享用。咁啊，呢一个计划咧固然系需要用好大嘅公帑成本啦。早前有资深测量师就预计咧，粗略讲紧咧，如果要收700公顷嘅私人土地咧，涉及嘅公帑咧系250亿啊。咁啊，不过喺讨论即系呢一啲嘅公帑嘅使费之前咧，其实近日咧就有环保组织啦，就出嚟咧就同市民讲佢哋嘅观点。佢哋咧认为咧系呢个湿地公园嘅保育计划咧系值得支持嘅，但系咧就提政府咧系要留意喺成立公园嘅过渡期间咧，唔应该有生态嘅损失，同埋咧佢哋好强调政府咧应该系要有一个保护价值地点嘅时间表啊，即系到底喺咩嘅时间要去做到几大程度嘅收地，同埋咧嗰个步骤系点样做，以至到系发展到一个保育嘅系统咧，佢哋认为呢两点系好重要。 嗯，系啊，其实凡亲啲咁大型嗰个发展计划咧，我谂相信一定系对个环境有影响噶啦。咁尤其是对保育人士嗰啲啦，咁尤其是譬如话起桥啦，我见到譬如喺港珠澳大桥啊，同埋好多其他大嘅工程里边咧，其实环评啊同环境个保护嗰个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嚟嘅。咁今次里边咧就北部都会区，你头先介绍咗啦，政府就希望用一个方法，即系话建立一个2000公顷嘅湿地保育公园咧。我相信系希望起码向啲环保人士有一啲嘅即系信号啦吓，即系话咧，其实呢个计划里边咧，其实都系一样有保育呢个湿地嘅一个咁嘅考虑嘅。咁而好多环保人士里边，我觉得咧都好即系讲出咗佢哋觉得咧喺发展计划里边咧，其实除咗发展之外啦，咁啊对环境同生态嘅带嚟压力啦。咁而香港嘅政府咧，即系佢而家特区政府咧，应该将保育咧视为未来城市规划或者设计里边一个基本嘅要素同埋原则啦。咁呢个咧就系一啲环保团体人士咧。提出的诉求，但是能不能够做得到呢，这个就都不容易的。即是我们看譬如说另一个譬如说大鱼当时提出，其实很明显一到填海更加引起那个环保的议题，即是到底对整个生态影响等等。那今次里面呢，会不会这个话题慢慢会成为了这个我们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其中一个争拗点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即是行政长官其中一个即是所谓是特别提出的今年的施政报告的卖点，或者是整个和内地一起发展，即是很多所谓新的思路。但是回去这个我们一路讲大计划的时候遇到那些环保环评的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成为未来这个计划里面一个争执点呢？这个值得留意了大家。 咁啊，听紧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对于北部都会区嘅发展策略入边啊，提出要成立一个咧2000公顷咁大嘅湿地保育系统啊，并且咧系用收回土地嘅方法咧去收700公顷嘅私人湿地同埋鱼塘。你有冇啲咩意见同睇法想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咁而家电话旁边咧，陈景祥，我哋咧就请嚟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香港生物多样性及保育政策的高级经理刘少强，同我哋一起倾下。刘少强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刘少强啊，其实我仲记得咧，政府喺公布北部都会区呢个策略嘅时候咧，用咗创新啦，同埋咧系对保育咧有一个好大嘅承担，去形容咧呢个2000公顷嘅湿地保育系统。咁照计就应该得到环团嘅欢迎同埋鼓掌嘅。你哋嘅睇法又系咪咁样样咧？ 嗱，我哋个睇法咧，世界自然基金会咧系支持政府去将佢呢个概念系去落实嘅。啊，正如头先节目主持人都讲过啦，系要有系统、有秩序咁样样去逐步逐步去实践啦。啊，咁呢个我哋系亦都另一方面啦。今次特首就讲到即系话一个用一个收地嘅方式啊，去收翻大概700公顷嘅私人湿地或者系鱼塘啦。啊，咁呢个我哋都觉得值得支持嘅，因为其实嗰度后海湾一带嗰啲鱼塘，其实个地权亦都系好复杂嘅，单单其中一个湿地保育公园，倡议嘅湿地保育公园喺豪学围，咁嗰度其实个地权咧已经系超过成2000个唔同嘅业权人嘅，咁所以如果要做一个湿地保育公园或者是3个湿地保育公园呢，我相信政府去征收返啲土地是一个最合适嘅方法囉。 其实现时呢一啲私人湿地同埋鱼塘呢个状态系点㗎，即係到底系仲有人去运作緊佢哋呢，定系已经即係好似好多时候我哋都听啲发展即係支持发展嘅人士就讲话其实都荒凉㗎啦，又或者呢都用咗嚟做即係唔同喺荒废之后嘅一啲用途咁样，咁都唔系真系咁大嘅生态价值嘅。咁其实而家嗰度嘅呢啲湿地同鱼塘嘅状态系点㗎呢？ 其实而家嗰度嘅鱼塘呢有大概有仲有140个渔民喺度㗎。咁佢哋下晚都系好勤力，日日喺度去养鱼。咁佢哋养鱼呢就拎去，当然啦，拎去鱼栏去买啦。咁所以其实我相信其实超过90%以上呢仍然都系一啲耕运作中嘅商业鱼塘囉。 即系真系用緊嘅仲 係 即系仲 有 养鱼 㗎。系啦，养紧鱼啊，譬如主要都系养乌头啦，我哋元朗乌头好出名噶啦，咁亦都有一啲本地皖鱼啊，或者大头鱼啊咁样样咯， 咁所以收翻之后，其实系咪都期望呢一啲嘅运作系可以继续嘅咧？ 嗱，我哋世界自然基金会系绝对想呢啲渔民继续喺翻嗰几笪将来会建成嘅湿地保育公园嗰度继续去养鱼嘅。因为点解咁呢？因为其实我哋特首倡议嗰、那个湿地保育公园嘅概念呢，係当中包括咗而家嘅内后湾拉姆萨尔湿地嘅。咁嗰度嗰个湿地呢其实就1500公顷嘅都有。咁里面呢其实政府亦都係確定咗嗰度嗰啲商业鱼塘呢係一个资源善用区。咁資源善用區其實係咩意思呢？就係話其實就係啲漁民可以維持到生計，即係佢哋養魚拎咗去賣，咁佢哋有收入啦。咁另一方面呢就係話佢哋因為啲傳統嘅養殖方法就係話到每一年嘅冬天呢，佢哋又將佢哋所有一年嚟嘅養魚嘅心血呢就會拎去賣嘅。咁佢哋去賣嘅時候呢就會清咗個塘，咁呢就係、是將佢哋啲魚咧就一次過拎曬去魚欄去賣，咁呢個咧就係亦都係啱啱冬天嘅時候咧，亦都係過境嘅遷徙鳥嚟到後海灣一帶，咁就提供咗一個好好嘅覓食場所俾啲雀仔嘅。咁而啲雀仔咧亦都係主要食啲蝦毛魚毛冇商業價值嘅魚嘅，咁所以我哋就話呢啲地方叫做資源善用區。咁而我覺得就係話，相信如果日後政府能夠真係拓展到呢啲濕地嘅保育公園嘅時候呢，我哋希望政府能夠將而家嗰個拉姆薩爾濕地係嗰、那個嗰、那個 boundary 啦，嗰、那個界線呢能夠係擴大佢，咁希望能夠呢就係、是、保障返而家嗰140個漁民佢哋嘅生計啦，同埋魚塘嘅生態價值嘅。 嗯，劉少強啊，想問下你咧，有啲區議員啊，睇翻啲報道講啦，佢哋又唔係好支持嘅，咁佢哋話咧，即係啲業權啊分散啦，咁頭個咧就唔能夠有少少即係咁樣嘅動植物就要保育噶啦，咁樣。咁你哋而家面對緊嘅咧，多唔多依種咁嘅聲音，或者你覺得企喺城市裏邊咧，即係到時候會點樣平衡嘅咧？即係可能係咪有一班人都會係覺得？未必定需要的都可以用来发展的。那到底在那里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 每一个人每个 party 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和看法啦、 嗯 啊。其实我觉得政府能够真的 很果断去收晒地呢，那政府收地都要赔偿的嘛、 嗯 啊。那我想在一个合理的赔偿底下呢，如果即是地主可以交出一些地出来去做保育嘅，咁我諗亦都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咯、 嗯 啊，或者係甚至三贏嘅局面咯、 嗯 啊，因為啊漁民又可以繼續養魚啦、啊，有本地魚我哋可以食到啦，嚇、啊、元朗烏頭啦，嚇、啊、咁地主佢又可以收翻一啲賠償，咁啊離場啦，嚇、啊、咁、嗯、環團亦都可以幫政府係更加有效咁樣去管理嚇。啊嗰幾個濕地保育公園咯。 嗯，劉少強，我留意到政府一方面咧就講話可以建立一個即係規模咁龐大嘅濕地保育系統啦，另一方面亦都同時提出咧，係咪可以喺濕地緩衝區嗰度咧，將嗰個地積比率咧去到提高，咁就藉意去展示咧嗱，其實我哋一方面保育濕地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平衡到嗰個發展嘅需要咁。咁啊環團方面又點睇呢啲講法咧？ 基金会睇法呢，其实就是政府特首佢一方面就话要去保育吓嗰2000公顷嘅湿地咁样，但另一箱或者更早之前呢，佢哋就透过一啲叫做放宽喺湿地缓冲区嘅放宽地积比嗱，因为其实而家嗰个三个湿地保育公园呢，佢哋系处于濕地保育區嘅，咁、 嗯 啊、濕地保育區咧，其實佢所有發展都有限制嘅。咁、嗯、而佢哋旁邊濕地保育區旁邊咧，就正正好一個叫濕地緩衝區。咁、啊、如果第時或者係唔同嘅平台嗰度去放寬咗 WBA 即係濕地緩衝區嗰個地積比，或者佢哋個樓宇發展高度咧，係令到而家嘅濕地保育區咧係帶嚟相當嘅壓力嘅，嚇、嗯。咁、那個壓力係乜嘢咧？嗱，第一我哋好嚇，因為而家嗰個濕地緩衝區佢哋嗰個地積比限制咧，都係 0.2 至 0.4 嘅啫，嗱、啊、數字嚟嘅啫，嚇、嗯。咁、啊、通常都係可以起三層或者係去到六層嘅高度嘅樓嘅啫，嚇、 嗯。 咁、啊、如果一放寬咧，啊你超過一啊或者去到1.2 去到3，有啲甚至去到4嘅咧，咁其實就會影響到嚇、第一就係話人嘅活動啦，人為嘅活動啦嚇，咁同埋交通配套啦。第二就係話其實你起得太高嘅樓咧，因為而家其實WCA 即係濕地緩衝區濕地保育區裏邊咧，其實仍然有一啲香港先至揾到嘅獨特嘅品種嘅，就係、是、螢火蟲、米布屈翅螢。咁佢哋就唔鍾意啲光嘅，你起到好高好高嘅大厦嘅时候呢，佢哋嘅光害一定会影响到啲萤火虫啦，咁仲、有其实就係话其实啲雀仔真係周围飞嘅，佢哋唔係咁叻，淨係可以喺个湿地保育区里面先至活动嘅，佢哋係有啲呢係飞会穿过而家嘅湿地缓冲区呢、去到跟住啲河啊河溪啊或者渠道啊去搵嘢食嘅。咁嘅咧，如果我哋起得太高嘅樓咧，就阻住啲雀仔嘅往返咯。咁、呢個都係我哋覺得唔理想嘅事情嚟嘅。 我哋又睇到一啲講法咧，就話有啲濕地或者有啲魚塘嗰啲咧，就有啲人開始可能係抽走啲水啊，或者甚至可能開始 破壞、 做一啲破壞咁樣嘅。咁啊，劉少強，你知唔知道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咧？同埋即係如果真係話要做好個保育咧，會唔會政府可能即係早啲？做呢、這個 即係個時間表啊！你哋點睇？ 要早啲買咗個地去，即係或者收回個地去，咁你及早保育。因為如果唔係，大家有一個計劃都冇用啦。你到時收翻，可能已經咁變咗樣啦。咁 係啊，係啊，嗱，我都係 聽到一啲傳聞話會放乾啲水啦，咁其實如果喺冬天放乾啲水係正常嘅，我自己覺得，因為佢哋要放咗啲水去集中去收啲魚去賣啊嘛，咁、我哋要理性去諗一諗一個問題，如果將笪魚塘將個魚塘你荒廢咗、丟空咗、抽走曬啲水，將來政府要賠償嘅係咪冇咗嗰個經濟效益喺度咧？政府係咪會賠少啲錢俾你咧？我相信一定会啦。嗱，你一个有产值嘅鱼塘，同埋一个荒废嘅鱼塘，咁、政府系要睇你实际情况噶嘛。你荒废咗，我点解要赔多啲钱俾你咧？ 但系佢哋会唔会就系想用呢个方法令到政府唔好收咧？ 我相信嗱，如果收租好定系政府赔偿俾你好咧？咁我相信我据我资料所知道咧，其实佢哋而家啲嘅租金咧，渔户嘅租金咧，即系养鱼嘅人嘅租金咧。唔係太高嘅啫。係啦係啦。咁我覺得我自己以我喺做咗魚塘保育有成二十年，我覺得係呢、這個係有商榷性嘅，或者係一個假設性嘅問題囉。因為其實真係好基本就話，我嗰度梗係越多資產或者越多魚賠得更加多啦。如果我做咗我即係如果有錢去做咗一個地主啦，我更加要养多啲鱼啦，等政府赔嘅时候赔多啲。你丢空咗嘅时候系我个损失系会仲大嘅。 但系有个讲法就话会系会唔会系即系佢可能系提早啲去做另一啲发展，或者造成一啲既成事实咁样嘅发展用途。咁另外政府可能收唔到，甚至可能即系，但系客观上就会破坏咗嗰度环境啦。咁即系有啲人我谂系会系咁嘅担心啦。呢、這个可能性系有冇先？即系 嗱，有嘅，其实一向都有嘅。因为其实后海湾一带无论系湿地缓冲区、保育区，其实都来往有啲我哋叫违例发展啦。 系咯。 咁呢啲违例发展，其实而家我哋仍然依靠紧，同埋政府都系有法例去执法嘅。唔系话有冇呢个概念。就會影響到，咁即係會增加呢啲咁嘅數字啦。呢、這個我要客觀睇一睇，就有可能係咁，但係背後嘅動機係啲乜嘢，又另一件事啦。但係我哋相信政府係規劃處裏面嘅執法部門係有咁嘅能力去執法。去停止呢啲咁嘅違例活動嘅，違例嘅發展嘅。 但係點樣樣去確保啊？喺即係濕地公園成立之前呢段即係過渡期間咧，唔會出現頭先阿陳景祥佢所講嘅一啲即係非法發展啊，或者係令到個生態係有破壞咧。我見到你哋都有提議咧，其實政府係應該定出一個時間表啊。即係你哋個諗法係點啊？ 嗱，時間表就係、是、好大概嚟講咧，就係話我哋要求。世界自然基金會是要求政府是將現在的拉姆薩爾濕地範圍是先擴大先的、然後去做了一些保育的設施或者 管理目標，才再去做濕地保育公園的規劃的、那就可以保障到現在，因為後海灣的濕地起碼有一大起碼有七種不同的濕地生境的、有機圍啦，即係養蝦嘅地方啦，即係米貝田保護區裏面啦，亦都有啲魚塘啦，甚至有啲淡水沼澤嘅。咁呢啲呢都係扣連咗成個後海灣米布嘅濕地生態系統嘅。咁佢哋係互動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應該係透過一個比較完善同埋範圍更加大嘅拉姆薩爾濕地呢去保護呢啲地方先。然後先至再睇下哪一笪地方是可以做一些生态旅游，哪一些地方是应该给渔民继续养鱼，或者哪一些地方是应该只是去做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管理，甚至现在都其实已经是有这些这样的范畴我们可以参考，只不过是我们应该或者是政府应该是去倡议是将这个湿地条约的范围是更加推廣，即係擴展啦，咁就喺發展一個保育公園之前，其實係要做好一啲我哋嘅保育措施咯。 明白，咁樣先至能夠去提升咧，即係濕地生態系統嘅完整性啦。 係啦， 唔該曬你啊，劉少強先同你傾到呢度，拜拜。 啊，多謝兩位， 拜拜， 拜拜。 刘少强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代表来的。咁啊，环团方面就提出了这些诉求啦。咁到底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入面会怎样平衡发展和生态的需要呢？我们会继续留意住。今日时间够啦，拜拜。